我觉得上次上课不错，我还把你们的录音给台北的班上听，他们觉得你们好厉害。然后你们那个六组弹琴课，现在台北好多人要求那个听你们的录音，他们说那个我们班互动很棒。好，我们来那个，我最近啊，其实蛮用功的。我上个礼拜每天，除了有一两天有出去玩过，我每天都在家看书。我把那个《楞严经》啊，那个台北啊，他们给我搞了很多书来。那么《楞严经》啊，它的问题是说，有些艰难的句子其实是比较难懂的。那么那个难懂的句子啊，我后来他们从台北佛陀文教基金会又给我请了一堆书，就可能每一本书只是为了看那其中的几个句子而已。那么我呢就开始变得越来越懂哦。然后对于五蕴啊，或者这十六根十二界十二处十八界这个七大哦，诶，我那天看到一个这个也是个大师啊，他在解释啊这个楞严经啊。他说啊，这个地方啊，你要用另类的思考去看这一个 chapter， 这一大个 chapter 啊，他不是在告诉你，就是佛不是用了很多我们觉得很荒谬的这个逻辑啊，来证实啊，比如说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些全部都是虚妄的，都是如来藏。那个大师我就要讲一个东西，我觉得真特别有意思。我看完之后，我觉得我心有比较开。因为啊，我自己的心路历程是，当我在学五蕴的时候啊，就是这一大块，这三十个元素是如来藏的时候，其实我那时候非常痛苦。我跟你讲老实话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什么逻辑啊？我觉得怎么会？我可以，我后来已经心够清净，我的确是可以把我自己人为的逻辑放下去，走进他逻辑。我觉得我已经做到这一点了，可是我还是不懂为什么会搞这么荒诞的东西来解释这些东西就。等一下。怎么会用这么荒诞的解释来解释这些东西就如来藏？后来我看到那个大师写这个东西，他说这是他的想法，我觉得对我跟我来讲非常契合，让我心开了。他说啊，因为啊，我们跟佛所讲的逻辑就是一个荒诞的逻辑哦，所以佛呢就在我们这个荒诞的逻辑之上呢，继续给了一个荒诞的，我们觉得荒诞的逻辑，所以来更荒诞，或我们觉得更荒诞，可是我觉得是一样的荒诞，因为它只是 base 在我们的逻辑之上，给了我们一个照着我们的逻辑继续讲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就是说，他说就好像你去跟你的小朋友玩，你的小朋友只有三岁，他就跟你讲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来我这个王国玩啊，我这王国呢，这个飞机啊是可以开到这个水里面去的啊，可是呢，这个怎么样怎么样，他给你一些规则。你就跟他讲说，不是啊，我这个车子才是能飞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个小朋友觉得很生气，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个车子能飞啊？车子明明只能走，只有飞机可以到海里面去，怎么会现在车子也可以到海里面去，然后又可以飞？事实上，当他，你的逻辑是建于什么？是那小朋友一个非常荒诞的逻辑，他先告诉你车子其实是可以开到水里面去的啊、哦，然后飞机是在路上走的，他先告诉你这些事情，然后你就跟他讲说，不对不对不对，飞机不但可以在路上走，其实也可以开到水里面哦。他觉得你很荒诞，事实上为什么你会那么荒诞，是因为你是建筑在他荒诞的理论之上。所以这整大块你要这样的去思考，你的心啊可能会比较放开一点。因为我们为什么觉得佛陀的东西是很荒诞，这么让我们的痛苦，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所有的逻辑都是非常正确的，都是 make sense 的。就像那个小朋友跟你说，你要来我的王国跟我玩这个游戏，但是呢，我这个车子是要开到海里面去的，那么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make sense 的逻辑，那么就是同样的心态。所以你再用这个心态去看这所有的逻辑，你比较能够开心，你的心比较能够开，你比较能够更自然的、更自在的去 follow 佛的逻辑。那么我之前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啊，当我的心障碍很大的时候、很重的时候，我其实很难有能力把我的那个逻辑先放一边，就 purely 去 follow 佛这个我觉得很荒诞的逻辑。你知道吗？你要能够去 follow 这个你觉得很荒诞的逻辑，也是要需要一点功夫的哦。你如果心非常障碍的时候，你是没有办法把你自己原来的那个我们觉得非常 make sense 很正统的逻辑，我们从小被训练的那个逻辑先放到一旁。所以把这个东西放到一旁其实也是一门功夫。 这就 apply 又 apply 到我们日常生活中。你如果有能力把你自己的逻辑放到一边，进入佛这个你觉得非常荒诞的逻辑，跟着他走这30个元素，你当你训练训练，你就有能力在日常生活之中跟人起冲突，或看到一些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就会开始有能力把你的 principle、你的逻辑先放到一边去，去了解一下对方到底在想什么。其实这都是一个训练，就是你有没有办法放下，你的心够不够清净的一个训练啊。所以这一大段训练，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容很是很重要的。那如果你不是那么用功的同学，就像我们上堂课讲的，你只要能够记得它是非自生、非他生、非空生哦，所以是非因缘、非自然，那么就是如来藏、妙真如心。你如果只记得这一块也没问题。如果你想要更享受这个楞严经所带给你所有的东西，那你就要想办法进入到它的逻辑，因为以后啊。如果有一天你自己真的想坐在那边观的时候，你的逻辑走得越细，其实你的心啊会越清净，你的那个佛性会能够更出来。那么这个东西就是看大家能走多少算多少。可是最基本消费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过了。好，那我们上一次是不是有讲过？我们是讲了色跟受吗？还是受讲了没有？就讲了色。好。所以记不记得我们说啊，色我们都记得了哦，它不是眼睛来的，对吧？所以它不是他生，那么它也不是空中来的，所以它也不是这个自生，对吧？也不是自生，那叫做非自生，非他生，非空生啦。它不是他生，也不是空生，所以非因缘，非自然。好，这个我们记得。那我们来看看受啊，色其实蛮容易就听懂了。那受呢？受啊，是我们的感受，就是我觉得疼啊，我觉得这个痒啊，或者你比较这个受啊，你自己去看看我们五蕴他在讲什么，就是你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对不对？你的五根啊，比受是五根哦。那么五根呢、啊，跟外面的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接触的时候，你会有感受啊，你觉得冷啊，你闻到的香味啊，你觉得不舒服等等，这些东西叫受。那么佛告诉你啊，这个受其实也是虚妄的。他告诉你说，其实他讲的不只是虚妄的，他告诉你，他根本就是如来藏，连受哦，这样子一个受，其实就是如来藏妙真如心。他告诉你，那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这个受啊，其实根本啊，它本身啊，它的那个相貌形象，或你真那个感受，其实是虚妄的，它是如来藏变现出来的。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吗？是不是？那么这个受啊，你就去把它想成你在梦境里面，你摔了一跤，好疼哦。那么你吃了一个蛋糕或怎么样，好饱，好满足哦。这所有一切都是在那梦境里面，这些感受并不是真实的。但是因为你现在本人真的在那个梦境里面，所以你看你在梦境里面中乐透时候，你那开心的感觉是不是非常的开心？或者说，哇，你有被什么怪物追逐啊？你一定有记每，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印象。哇，醒来的时候一身冷汗，吓了一跳，好像觉得好，说好险哦，刚刚是做梦，所以那个感觉这么的真实，就像我们现在的受，虽然是真实的，虽然你感觉非常真实，但它其实是虚妄的。那么他用什么样的形容呢？他告诉你啊，这个受啊，就好像有一个人呐、啊。就坐在那里或躺在那里啊，非常的舒服。那个人呢、啊，身心啊，非常的舒服，舒服到什么情况呢？就根本都已经忘记自己身体的存在了。真正的舒服是你忘了它的存在。你看看啊，我们胃疼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感觉胃在那里不舒服？你说哦，我生病了。你平常没有生病的时候，是不是？你就是完全没有感觉到胃在那里，你身体的五脏六腑，你根本都没有感觉它的存在，那是真正的舒服。你绝对不会感到说啊，我的胃现在好舒服哦，绝对不是。真正的舒服就是你忘了它的存在。所以我们说，真正的好朋友，跟你最亲密的人，其实他在你旁边，你都已经忘了它的存在，你可以非常的悠然自得。他在旁边已经不影响你的时候，这个就是真正的让你非常的舒服。好，那么有一个人呢、啊，就非常的舒服在那儿。 然后莫名其妙他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他也没有任何原因，他就拿他两个手掌在那儿搓，然后就在那搓搓搓搓搓搓搓搓搓，搓了以后呢，就会有不同的感觉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搓手怎么样？有的时候觉得热啊，大部分会觉得热，或者觉得干嘛，对不对？总之你那个手啊，就会有各种的感觉。他说这个感觉啊，就是我们的手。那我们来看看佛陀啊是怎么说的。他说阿难啊，譬如有一个人呢，手足厌安。手足厌安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啊，全身啊非常的这个厌，就是非常安定啊，不动啊，在那里。哦，手足厌安呢，也就是说啊，他就在那里没有动，非常非常的舒服。百骸调适啊，就是哇，非常的舒服。忽如忘生啊，就是哇，他根本就已经忘了他的这个存在了啊、哦。所以呢，这个性无为顺，为是什么？是违背意思的意思，就是说是苦嘛，跟自己的意愿是相违背的，所以就是苦受。那么那个顺呢？顺就是顺着自己的意思，所以叫做乐受，对吧？一个是苦，一个乐。那么如果两者都不是呢，叫做为顺俱非呢，那就是舍，就是没有任何的感受、哦、所以我们学五蕴的时候，大家应该都有印象说，说我有苦受，我有乐受，那么还有一个叫做舍受、哦、就是也不苦，也不乐，也不为。也不顺，两者俱非。好啦，你就想说这个人呢、啊，就在那里也不苦也不乐，哇，就全身呢就是非常舒服在那里，这个就是最自然的。其实你看他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讲原来如来藏那个状态？哦，你也没有苦也没有乐，但是其实你是清明的啦。那么这个时候你非常的舒适在那里，那这个人就无聊吗？那没事干嘛呢？就其人无故以二手掌于空相磨。就好像你那如来藏本来没事，那个原来的色相是眼睛忽然没事就瞪着那天空，一直瞪一直瞪，是不是那飞蚊症的花就出来了。那这个人是干嘛呢？就拿两个手在那搓啊，没事他拿两个手在空中在那里相搓相磨，这个时候就妄生。你看他是用妄生哦，不是真正生出来哦，妄好像假装的，假装生出来的，是虚妄生出来的。四种感觉，色、滑、冷、热，各种不同的样子。色是什么？干涩。滑呢比较是湿润、哦、还有冷、啊、冷就是很寒冷。热呢你感觉就很温暖很热情。色是什么？色啊，它这个四个诸相啊，就代表它只是这几个来当做一个代表性的人物。色是什么？色啊，就是代表我们三恶道。色一定是很不舒服嘛，干涩从来没有人说哇好干涩好舒服哦，不可能。好，干涩就是一个不舒服的意思，那么就代表三恶道，其实他们就生活在一个非常干涩的地方，其实是 more than 干涩啦，是非常痛苦的哦。那么滑呢，很湿润很舒服，你讲到滑是不是就是湿润舒服，猜大概可以猜得到，那六道里面谁是在滑里面呢、啊？天人啦、啊、人都还没有办法滑啦、哦、人是半滑半涩，天人是在华里面，每天很开心啊，但是他那寿命也是有限的，当他华完了之后，他就华不起来了，他就通常就直接到色里面去了。天人很多就直接下三恶道、哦、甚至地狱道，他都不经过人的哦。你别以为天人先从33天跳到32天，再跳到31天，不是这么搞的、啊，他是就直接咚就掉下去了、哦、那冷是什么？个性比较冷漠的是谁啊？对啊，二小乘，对，小乘二乘都可以，他就只管他自己，对吧？他只正觉，他有没有正等？他没有正等嘛，对不对？正觉是自个儿搞明白就行了，自己离苦得乐就行了。你那个 KTV 火里面烧死多少人可不关我的事儿。这个是小乘人，他个性他是冷的哦，在他那个偏真涅槃里面。那热呢？热猜想大概是菩萨吧。对不对？对，有那个火热的心肠，他进来救苦救难，冲到火场里面去救人哦。所以你看他的这个比喻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，非常精彩的。我因为我一直在想说我自己很痛苦，当时在念这个，我一定要想让你们能够去 enjoy 这一大圈，你才有办法真正进入楞严经啊，很有意思的。你一定要把那心态先调整。我们现在就到了一个小朋友的这个王国里面去哦，那个小朋友王国其实就是我们。 那个佛是一个大人，他跑进来，就针对我们的这个荒诞的逻辑，他就用那个荒诞更荒诞的逻辑来打破你这荒诞的逻辑。他说啊，这个受印就是这么来的哦。你拿两只手在那儿搓，你感觉有这些感觉，事实上这些感觉根本不存在。好啦，那么他就来了，他说啊，你去想想看，这个时空里面现在有哪几个元素？一个就是我们的手掌，对不对？好，手掌嘛，一个是不是空，空永远都在。虚空永远都在，另外一个什么多了一个手掌，对吧？之前是眼睛跟虚空，现在是什么？是手掌跟虚空。所以他要证明什么？他要证明你觉得这个存在的这个受的感觉啊，啊，这个冷热人冷热色滑的感觉，色滑冷热的感觉，其实是虚妄的。他其实要讲的是什么？他其实就是如来藏，就是如来藏。什么叫做就是如来藏？他就告诉你，其实如来藏尽虚空变法界，你每一个感受。你眼睛见到的每一样东西，你认知发生的东西，它根本就是你的如来藏哦。只是你如来藏随着不同的样子在那边现好多不同的样，好多像哦。而且那个像，它不是现出来之后就定在那儿，不是的，它是以每一秒钟28000次在跳动，所以它根本就是一个虚妄假的，是因为你的视觉，因为你的这个。哎，就是我们这个眼睛啊，混沌的，你看不出来它跳动了那么多次，它一直在改变，而且每一次的跳动中间其实是有些微的差异，只是你看不出来而已。就像我们身体是不是经过80年之后变老，后来死掉了，它其实每一秒钟都经过28000次的变动。其实他说根本是超过28000次的变动，他只是用这样一个数字稍微解释一下，那么你就变动了80年、哦、之后就后来没了。他说其实就是一个状态，这些东西可能就是虚妄的。好，他说你看看哦，我要，他说这个佛就说我啊，现在要告诉你，这个东西啊不是从手掌来的，你这个感觉绝对不是从手掌来的，也不是从空中来的，所以能够证明不是手掌来的，不是空中来的，就可以证明怎么样，非因缘，非自然，所以就是本如来藏妙真如心。好，那看看他为什么说不是从手掌来的？他说：“你看嘛，啊，不是从空来，不是从手掌哦。第一个是说不是从空中来的，因为如果你这个四种感觉色、滑、冷、热是从空中来的话，它既然能够触到你的手掌，那应该可以触到你全身吗？对不对？”所以就它一定不是空中来的，否则不会只有你的手掌感觉到了色滑冷热，应该是你全身都会感觉色滑冷热啊，所以不因虚空选择来处，所以第一个证明咯，绝对不是虚空来的哦。那如果这个色滑冷热啊是从手掌里面跑出来的话，他觉得你一个东西啊从这个手掌里面跑出来，那这个东西应该还可以回到手掌里面吗？你不会只出不入啊，对不对？你从手掌里面跑出了色滑冷热，那最后你从色滑冷热还得再回到手掌啊。那他怎么说？他说如果你是从这个手掌出来的，那么他说第一个其实不应该因非代合，就是说你不应该要等到两个手掌摩擦这个色滑冷热的感觉才会出来，你应该随时都会出来，所以也不是说手掌就能出来的这个色滑冷热。他说再来哦，如果真的是从掌出故，那么你合则掌之，就是说你不是搓的时候那个色滑冷热跑出来了，那你是不是两手分开的时候那个感觉应该怎么样？不是凭空消失，那个感觉应该怎么样？要再回到你的手掌里面去，你刚刚自己说的嘛，从手掌里面跑出来，那么合在一起的时候哦，那么手掌就跑出了这种感觉，那手掌分开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色滑冷热应该要再回到手掌？如果回到手掌啊，他说你就会一路这样回去，是不是会触入怎么样背腕骨髓一觉之入食踪迹，这边听不听得懂？这个色滑冷热如果回到你的手掌，它是不是这样一路回去，对不对？或者是经过你的手背，手背里面是不是有血管啊，有肉啊，有骨骼啊？那照理讲，你这整只手背一直到你的心，你的全身其实是不是应该都会有这个色滑冷热的感觉？那现在有没有？现在没有啊，根本没有啊。所以 如果有的话，你一定必有决心支出支入嘛，知道有一个东西在那跑来跑去的，没有啊，对不对？你说支出支入，自有一物生中往来，那根本没这回事。何待何知，药名为处，所以他就告诉你，根本你就没有感觉到这个东西，那么怎么会需要？所以这个手掌，他说你根本其实不需要合掌，才会有这个色滑冷热，应该就会有一个色滑冷热在那随时进出，而且你全身都应该感觉到现在根本不是这个状况。所以呀，他就告诉你，他说佛陀就告诉你说，我先告诉你，其实你认为的那个虚妄的那个受，你认为真实的那个受的感觉，其实是虚妄的，它就好像你两只手搓揉那个，你感觉到有你跟两只手搓揉，就好像你跟外境接触，你感觉到冷热色滑。他说根本是假的，因为就告诉你，现在冷热色滑这个东西是生不出来的哦。为什么？那是怎么回事？就是你的如来藏，随着你的业缘、你的因果、你的业力，它就显了这个感受。你要再记得一件事情啊，我觉得很重要一个事情，就是你所有的感受跟这个外境没有关系。我想你们现在学佛学到现在，你听懂了，就像一个莲雾，一个每次用这个一个榴莲，可能在我跟 Vivian 中间， Vivian 可能喜欢吃榴莲，觉得榴莲好香，好好吃哦，他要我吃同样榴莲，我痛苦不堪，所以跟我们这个外境其实没有关系。所有东西都是你的业力，一个有福报，一个有福报的人，好的业力善缘出来的时候，让什么叫有福报？就是他吃任何东西都觉得好吃，贵的也好吃，便宜也好吃，新不新鲜都好吃，这个就是他的福报。他听什么人讲话，他都觉得那个人在赞美他。你说他阿 Q 也好，他就是这么开心，你骂他他也觉得你是其实是为他好，是在赞美他哦，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，诚心在对他，那这就是他的福报。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一点都不重要。那我有看过呢，可怜很 miserable 的老人啊，或年轻人都一样，你对他好，对他讲什么，他每一句话都可以给你解释到你在讽刺他啊，哦，你在攻击他啊，或者你是要怎么样啊，要贪他什么事情，现在巴结他，你都是一句话，看你怎么想啊，哦。那么有福报的人，吃什么都好吃，睡什么床，他躺下去就睡着，你有失眠的，给你金山银什么金床银床什么床按摩床，你睡不着，你就是睡不着。我也一样啊，我便秘啊，你让我坐什么马桶都拉不出来啊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子啊，那我这就我的业力嘛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佛就告诉你，这个受是什么，其实就是你的如来藏，随着你的业力所变现出来的感受。一个榴莲在我跟 Vivian 面前，他闻香我闻臭，这怎么解释？到底这榴莲是香是臭？这就是我们两个受同一个东西耶，我们俩各自不同的感受，这怎么说？是吧？那么这个就告诉你，受根本就是你的心，所谓万法由心造，你是不是能够越来越能够感受这个东西？万法由心造，另外还有一个什么，再给你解释，你说明明它就是一个大盆子嘛，装饭的碗好了，不要，我应该讲说，你可能说，我跟你讲，同样的一个大盆啊，在非洲啊，它可能当碗在吃，当这边你可能当花盆在用啊。万法由心造，他觉得它是碗，它就是碗，你觉得它是花盆，它就是花盆，这没得说，就这意思。只是我们有同样的业力，所以我们大家看到这个碗，这个我们都说，哎，这个盆子，我们说这是个花盆，用来种花的。那个不是说这个盆就非种花不可，是我们这群人业力就这么回事。哦，好，所以受大概讲到这里，给你一分钟时间消化一下，我们就接着讲想。好，想啊，是我觉得这五蕴里面最荒谬的。我当时看想的，不是心想不知道佛道人在那胡诌什么，哦，那个我真的大不敬啊。可是我后来我就想，好难呢，啊。到时候我看了很久很久，我真的就是我大概看了无数次之后，我觉得我终于可以把我那个把我自己觉得很荒谬的那个想法，我现在已经放下了。我真的就非常悠然的在他这个逻辑里面现走，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是 feel comfortable 跟你们讲这一段的啊，哦。那个这个要多听几次，可能也是一个洗脑的过程。想是什么？ 想就是诸位，你知道响应啊，响应啊，你要先去想两件事情。响应是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。其实你所有一切痛苦啊，除了你这样真的摔了一跤或切到手什么，那个有痛啊，那个没办法。除此之外，我跟你讲，你所有一切的喜怒哀乐都是这个想所造成的。啊，就是人家一句话，你可以高兴，你也可以难过，随便你想。而且人家没说话的时候，你都可以坐到那边打妄想，可以去被害妄想，觉得谁又要害你了，或者哇，我明天就要中乐透了哦，那个想的都开心的都笑起来了，这个就是幻想，这个就是响应。佛说这个响应啊，更是虚妄的。讲讲受蕴，你可能还不太明白，讲响应，它真的就是一个妄想的东西。这个想你要记得哦，分成两步骤啊。第一个步，第有两个 part。第一个 part 是什么？就是这个想，它会随着我们的前面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是不是一起去 process？你眼睛看到了一个东西，你眼睛看到了一个红色的圆圆的东西，你只会知道这个东西可能是圆。你其实你的眼睛的分辨是什么？你只是接收到这个形状以及颜色，所有的东西啊都会传到你的脑子里面做 process。你知道你的脑有多复杂？他除了知道说，哎，这个东西是红色，它是圆的啊，我知道它叫苹果以外，他后面还有很多后续的分析哦。那个不是，如果你就此打住，就是一个红色的苹果是没问题的。他后续会说，这个苹果是哪一个什么国家产地，是新鲜还是不新鲜，够不够好吃？哦，这多少钱一颗？好，他会做后续很多的分析。那么再来哦。如果今天是金银珠宝，他会做更多的分析，就是这个金银珠宝我喜不喜欢，然后我要不要获得？哎呀，要获得之后，我得以后做什么？他会开始有无限的遐想。你知道我们这个意识，我们这想是非常 powerful，成事也在想，败事也在他。他如果是一个正面的思考，他有被 train，在一个善的环境里面，他可以行大用、大善，可以行六度，可以行布施，可以做好多好事情。可是如果他想偏了，他没有在一个正轨上面行这个 function 的话，他可以行，他可以谤佛、谤僧，他可以为非作歹，所有的事情他都可以给你做尽，因为他可以去 drive 你前面的色，那个叫做眼、耳、舌、身去干很多的事情。好，所以这个想，这是第一个 part。那你说，如果我不跟外面有接触，那我是不是就入定啦？哦，非也。因为你的脑子，我刚刚讲过，自己会幻想，他会圆过去啊，过去可能发生某一件事情，他会一直想，一直想，这就法尘了，对不对？眼耳鼻舌身意嘛，那个是意，它是不是外面色声香味触法？法是什么？大家还有没有印象？是不是我们请问有没有人知道法是什么？这边同学， 一切万法的法，我先给你们提示哦。一切万法是指一切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个法跟色声香味触法的法是完全不同的意思哦。哦，我先提醒大家一下哦。万法、诸法、万法，那个法就是一切对于你存在的东西，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。好，那个色声香味触法的法跟那一个法是完全不同的意思。好，那个在座的同学没有人要那个了，是吧？我们说色，你看你用逻辑去推嘛，你的脑子所攀的是什么？是你脑子里面的印象，所以叫什么？就是你的色声香味触啊，是不是跑到你的眼耳鼻舌身？你是不是接眼耳鼻舌身？是不是接受了这所有的讯息？之后就像一个 snapshot 泄落在你的意里面。就是说，你的那个法尘是什么？眼耳鼻舌身的那个照片，不是眼耳鼻舌身，色身香味触啊，色味身香味触在你的就变成你的法尘，曾经发生的事情，你看到的东西，你看到的影像，然后你曾经听过的声音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所有的一切，全部就像一个照片一样，留在你的法尘里面。所以你的法尘呢，不是外境嘛，对不对？是外境泄露下来的影子，还记得吗？我们那时候在讲《楞严经》前面的时候，说阿罗汉的入定，其实它只是在缘，就算所有的法尘，其实我们的法尘就是泄露的影子，就是前面五尘泄露的影子变成一个法尘，就是你啊，全部都是照片，照片，照片留下来了。 它是一个前面曾经发生事情的一个 database， 也不算 database， 它像一个 snapshot， 就像一个照相簿啊。你说那个 database 有点像第八意识，我们现在不讲第八意识，我们现在讲那个色声香味触法。你看你的脑子啊，所以他先告诉你啊，你的手啊，比如这样讲解释吧，你啊眼睛看到了一个苹果，这个苹果啊就变成了一个法尘。你的第六意识去圆的是什么？圆的是那个法尘，所以你的眼视跟你的意识并不是同时作用哦，你的眼视会比你的意识早一个 split second， 因为你没有办法分辨出那细微的时间差，所以你觉得是同时间。你一定是先看到这个苹果，然后才发生了那个脑子才会去 process， 对不对？所以你不可能眼睛跟脑子是同时作用，你眼睛一定先看到，你的脑子才 jumping 开始去 process， 只是那中间的时间差可能是万分之一秒。所以以我们人哇，今天怎么回事，太激动了。所以你们我们人根本没有办法去 tell 那时间的那个 lag。 所以这个就是苹果跟你的那个的中间的那个 split second 是吗？ 不是，苹果就是这个，其实它怎么做，我眼睛看到这苹果了，然后这个苹果就到了我脑子里面的，变成一个法尘。 但是它要到你脑子之前的那个 split second， 那个 split second 是一个 split second， 是时间，这个法尘就是苹果到脑子里面去了，那个到脑子里面那个印象就叫做法尘。我也可以听到了一个声音就进来了，变成法尘。然后刚刚 Vivian 跟我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也变成了一个印象进来了，就变成法尘了。你所有的意识，你的意啊，你的第六意识去 process 就是那个法尘。所以你知道，所有平时我们在动作的时候是分成两个 step。第一个 step 是眼睛看到了苹果，把这个 data 抓进来，放到你的脑子里面，变成一个法尘。你看嘛，你的眼睛接受到讯息先到你的大脑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的意识才去 process 这大脑里面这样的东西，这个叫做法尘。好啦，那这个法尘你看哦，这个法尘第一个你，所以这是第一步哦，这是第一种的。第二种呢，你的意识可以去妄想，它有两种事情会发生。第一个啊，它会去又 access 三年前的法尘。你知道你这一辈子所发生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法尘，你有的记得有的不记得，可它都变成一个法尘在那里。它可以忽然莫名其妙，我们可以在那里泡澡，本来泡得很开心，忽然想到不对，三年前哦，那个 Lily 可能曾经骂过我，莫名其妙越想越气，气得要死，然后就发狂了，你就会开始想要做什么什么事情要去报复。哦，随便讲，它可以去圆很久以前的事情，那个事情早都灰飞烟灭了， right？Lily 可能都不记得他讲过什么话，可是我记得。好啦，这根本就是已经是过去心，我不停的攀，不停的攀，不停的攀，这是一种哦。还有一种是什么？打妄想，连根本没发生的事情，他也可以在那里去想，想想想想想，越想越高兴，我觉得我自己变成百万富翁，好像都中乐透了，根本就是我的妄想。好，这个是你已经发生事情把它抓回来拼命想，或是还没发生或根本没有发生荒诞无稽的事情，你把它抓过来想。这个还不打紧，还有另外是更深层的，这个意我就跟大家讲有多可怕。做梦啊，你知道做梦也是你的意也在里面动哦，你以为做梦你就这样梦，不是，你的意识都在里面作用的。所以意识其实在你睡着的时候很多时候它是在动的，只是你自己不知道。有一些梦境你会记得，有一些梦境你不会记得，但是这个意它是从头，只要你有做梦它就在动。你去看那个脑波，如果你去做科学脑波，那个脑波的动是它是会比较动作的哦，跟你完全深沉睡着完全没有在做梦，你的脑波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在这个意，在做梦梦中，这个梦中它叫独头意识，大家有没有记得我说独头意识？独头可以是幻想，在那打妄想，也可以怎么做梦，做梦。还有一种哦，这个想有多可怕，就是现在想，还有一种就是说我啊发疯了，真的发神，就是真的是神经病，你知道吗？神经病就精神异常发生状况，这也是一种想，也是动，也是一种独头意识。Split personality， 什么分人格分裂啊，发神经啊，就是精神病患者，它也是意的一种。那个意也是在另外一种作用，这个我们不细讲。最后还有一个叫做 定中独头，就算你入定了，你的意识其实还是在作用，它是对着什么？它是对着一个静的，一个非常极静的一个静，极静的静的那个第二个静是境界的静，知道吗？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境界，它也是在对着这个东西在 process， 所以这个意啊是非常深沉的，非常深沉的。等到如果我们讲到行啊，那个水波，那个行是更深层。意啊，大部分时间你还可以感觉到你的意在动，甚至你知道你刚刚有做梦哦，或者你打妄想打一打，你就知道哎呀，刚刚又在打妄想了。那个行是完全没有止息过的，而且那个行是非常深层的，是你感觉不出来的。如果妄啊，如果我们的意念啊是那个水面上面的波啊，那个行其实是暗流，暗流是最凶的，但是你感觉不到。但你一下去就完了，就陷下去了。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意啊，我们的色受想，这个想跟行中间的差别你要了解哦。越里面的越深层，其实影响越大，越不容易去对治。那么那是更不用讲了，阿赖耶是更深层，你更没有办法去抓到它。所以记得我们在讲心经讲五蕴的时候，那个五蕴我们说我们修行你的入手就是第六意识，你要改变的是六跟七、哦、其实那个六祖坛经第七品很难，里面就有一个，如果你们曾经做过预习同学一定有看，里面在讲八智，八事四智，什么大圆净智啊，平等性智啊，什么妙观察智，他就在讲我们怎么把这个八事转到四智、哦、这个六祖坛经今天下午可能还讲不到，大概要下一堂课才讲得到。他就会告诉你，你要修行，你是从事，还有那个行，就是你的色受想行识，那个色受想，那个想，还有那个行，你可以改变的是这两个。那么前面跟后面呢？六七因上转，五八呢果上转啊、哦。前面五个不是那个姚如给我们的那个师在做买卖吗？对吧？第六跟第七你能着手去改变，五跟八那个最后在那个躺在那睡觉那个第八个那个你动不了，前面五个你也动不了，你可以动六七，但是六七哦，你真正能动的只有六，你七哪找得到啊，你七根本找不到，凭我们的功夫第七在哪你找不到，你只找得到第六。所以修行修佛，你做所有的事情，行六度布施，你为非作歹也好，你只有从第六识入手，第七识要靠禅定，要靠禅修，这是你 work on 第六识再加上禅修，你就有机会比较搞，也不能讲搞定啦，你就比较有机会潜移默化第七识。所以因为后来你学到后来根本知道简直是没有机会，太难了，所以你觉悟了。其实我们学到最后啊，不是开悟，是觉悟了。觉悟哪一件事情，就是靠自己实在没办法，你只好老实念佛，让那个阿弥陀佛拉你一把，就这么回事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，这个想啊，跟大家介绍以后啊，已经哦，这四十分，那个想跟大家介绍完以后啊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好了，那这个想既然是。也是这个虚妄的。我们来看看佛是怎么来告诉你想这件事情是怎么作用的啊。他说啊，就好像这个大家经验都有，这个想的有多 powerful。他说你今天如果听到人家讲蹙眉、酸眉，你是不是嘴巴就可以口水流出来了？你都不用干嘛哦，你自个儿想，你就可以口水流出来，你就可以让你自己光靠你的幻想，你就可以上天堂下地狱。你根本人就在那儿一动也不动，想着想着谁对你不好啊，恨得牙痒痒的，哇，十年前二十年前发生事情都没关系，马上下地狱。那么又想怎么样，谁是其实爱你的对你好啊，怎么啊，或者你曾经发过什么爱心啊，对着谁哇觉得好满足就上了天堂。你的想真的是无限的这个宽广啊。那么他告诉你想到听到人家讲酸梅啊，脑子一想酸梅。他说你看很奇怪，你听到人讲酸梅哦，你耳朵听到酸梅，嘴巴就出了口水，那个口水啊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 然后呢你去想，你是不是好像你自己先去幻想，你现在踏在那个悬崖上面，半只脚已经在外面，哇，下面是无声无边无际的那个悬崖，万丈深渊。他说你看你自己现在足心是会酸酸的，你现在坐这里你都可以去做这两个实验哦，应该马上就会有感觉。他说响应就是这么回事，响应就这么回事。好啦，那现在就接下来这个荒诞的，就是我们觉得荒诞，事实上跟我们一样荒诞，是照着我们荒诞逻辑出来的。他说你看啊，他告诉你啊，你今天这个，他就拿酸梅，你耳朵听到了酸梅，嘴巴呢就有了口水啊。好，他说啊，这个口水啊，我们就要来讨论啊，现在这个场景之中有什么东西呢？有一个耳朵，一个嘴巴啊，口水从哪里来的嘛，一定有口水。好，那个还有一个梅子，对吧？他说好啦，那这个他就要告诉你，这个不是从嘴生的，也不是从梅生的，也不是从耳生的，也不是从空中生的嘛。他说如果是从梅子自己生出来的话，梅子如果能生口水，他梅子可以自己说梅子，口水就出来了，或者他自己就生口水。那为什么非要，对不对？ Tiffany 说或谁说了一个梅子叫了他才能生水呢？不对嘛，所以梅不会生水啊。如果梅直接生水，不应该有这么多条件，他就直接生水了。那请问这个水你觉得是从耳朵，是从嘴巴生出来的吗？如果从嘴巴生出来，嘴巴就自己生口水了，那为什么，那而且那个嘴应该自己能听啊，就是说哦，嘴巴听到了梅子，嘴巴就生出了口水，不应该是耳朵听到梅子，嘴巴生出口水，所以嘴巴没办法直接就生口水，好不好？然后第三呢，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第三个，耳朵不用讲了，耳朵不会生口水，因为它只能听，听了它也生不出来，所以耳朵也生不出口水。那梅子生不出口水，嘴巴生不出口水，耳朵也生不出口水，所以这口水呢非他生。那根本不用讲，那空中更不会生口水，你又是空中生口水，全身都是水嘛，所以非自生，非他生，非空生。我们来看看，他说阿难，如是处说，不从眉生，非从口入。这个口入的意思，你可以把它解释成嘴巴就生出口水而入嘛，那或者说就从外面入了嘴巴，不过一般来讲我们就是说口入就是嘴巴就生出来的，就入进去了。他说如果没生嘛，没何自谈，何待人说，那没自己就会说梅子，那个就自己生出水来了，对吧？所以不是嘛。他说如果从口入呢，自何口闻，何须待耳，那嘴巴应该自己听到了说梅子，然后自己生水嘛，绝对不是耳朵听到啦。那再来呢，他说如果是如耳读，何读耳闻，如果是耳闻，此水何不耳中出，耳朵不会出水啊，这没什么好讲的了嘛。所以这个东西啊，如果有个东西能生出口水，必须这个人怎么样，自听 自说或 自生、哦、现在没有办法，这三个东西是不同的功，这个就是不同的对，就是反正不同的器官产生不同作用，根本没有办法合而为一啦，应该这么讲。所以啊，他说啊就是这个意思，他说你的想就是这么来的，根本这个想是虚妄的。其实想是虚妄大家可能比较知道，因为你那个念头啊，你可以前一分钟觉得这是好人，后一分钟觉得他就坏人，前一分钟觉得这个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前一分钟觉得是一个大坏事，后一分钟觉得说哇好险发生这个事情，不然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就这意思。所以你的想啊是不停的在变动，不停的在变动。所以记不记得我们说第八意识是恒而不省，第六意识呢是省而不恒，它一直在 process， 一直在分别，一直在 process， 可是从来不会有一个连贯性，它不停的在改变。所以他说斯踏悬崖也是同样的意思哦。所以好，他说啊，事故当知，是不是？事故当知，响应啊是虚妄的啊、哦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，所以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好，我们休息一分钟，我们就再接着讲行。那、啊、听得懂吗？其实蛮好玩的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你用我前面跟你讲说是小朋友的逻辑，你就进去 玩一招，这样就行了。你不要把它想成某一个逻辑，那这课上不下去。哦，我一开始就是一直没抓到这个点，不停的在用我自己的逻辑在思考，我觉得怎么这么痛苦啊。我那时候跟 Carita 他们班上这个课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自己都快要崩溃了，然后他们也崩溃了，因为大家都觉得是什么什么怎么回事。可是我觉得现在用不同的方法去想这件事情就会容易很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办法讲行？可以再讲行可以吗？哦，行啊，比较有一点点难哦。行啊，他的这个逻辑就回比较正常一点，不像刚那响韵实在是有点好笑。这个行你们要脑筋要清楚哦，才有办法听得懂哦。行他说什么，就好像暴流。暴流你要去想，暴流你要去想着怎么这个逻辑暴流怎么去想这事情哦。我把这插回去哦，可能他们会听得比较清楚一点。这个暴流哦，你要去想是不是有个平静的水，你要去想现在这个状态哦，有一个是平静的水，平静的水如果起是不是它可以变成暴流，对吧？然后忽然就变成暴流，一则是平静的水，要不然就是哇变成一个暴流，并不是说平静的水旁边有一个暴流，现在没有两条水哦，现在只有一条水，平静的水然后有发生情况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暴流，你就这么去想。好，那就先跟大家提个醒，其实它这边用平静的水啊就是在形容我们的如来藏啊，这个原本平静的这个水啊就是我们的如来藏。那么这个暴流呢就是我们的行。你说诶，为什么用暴流来形容？它其实是暗流。但是这个暴流它为什么用暴流来形容，就告诉你这个伤害力有多大。所有一切这就是我们累世累劫的习气全部在行里面。所以在讲这个行以前呢，一定要跟各位解释一下行到底是什么。色受想行识，还记不记得楞严经原来讲那第八意识是不是往外会生诸缘，但缘所移者，还有没有人有印象这几个字？我们那时候讲这个讲了好久，对不对？第八意识会把前面的七个意识给生出来，但是前面七个意识是没有办法回过头再去圆第八意识，对吧？如果你能圆的话，那就大家都不用修了，随便圆了。所以就是这是一个那个弯位的一个门，你出去之后就进不来了。所以行是什么？行就是我们那个我最深沉的我执。这个行很有意思哦。行啊，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想啊是审而不恒，那么第八意识呢是恒而不审，对不对？第八意识就是它永远存在，它不会去 process，你就什么种子进来它就收了嘛，成熟了就丢出去，它只不过是一个仓库而已。这个第七意识厉害了，它是又恒又审，它每天啊做一件事情什么意思，它就每天啊执那个阿赖耶识就是我，它只做一件事情哦，就是抓着它，就是盯着那个阿赖耶识，它觉得阿赖耶识就是我，他觉得有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就是我，而且他觉得所有一切诸法都有我，因为我已经有了我的感觉，我就一定会有对面，我不会只有我没有对面。如果没有对面其实就没有我，对吧？一有我就有相对就出来了，就是能所。所以这个第七意识很厉害，他就抓着这第八意识觉得就是我。所以你看嘛，你都抓着第八意识是我的，那第八意识里面所有的种子是就你的了嘛，对吧？所以你那个种子出来他要接啊，因为第八意识是我啊，种子出来我当然要接啊，所以你就永远没有办法脱离你的因果轮回。重点就在这里，就是这个行他抓着第八意识不放哦，这非常可怕，非常可怕。好啦，那这个行啊，因为抓着第八意识不放，所以里面有很多的很深层的贪嗔痴，贪嗔痴慢疑我功高我慢全部都在里面。你说诶，老师你不是说第六意识啊里面就也有什么贪嗔痴啊，阿罗汉的时候不已经断掉，那个都比较粗的哦，那小圣人所断掉那个我执都是比较粗的我执。就像我讲那个我执啊有好多层啊，我执啊在有粗的浅的，在粗的其实说分别在第六意识上面，那么甚至分别的那个我执也有粗跟浅。所以你到外面去看网络讲什么分别我执俱生妄执，你说我头都昏了，每个讲的都不一样。哎呀实在是很糟糕，因为它有太多层了。那每一个人叫粗的叫分别，细的叫俱生，可是呢 分别里面又有分别跟俱生，俱生里面有分别跟俱生，所以你就不要去看那个名词，你最主要了解它的定义。哦，如果阿罗汉只是说，诶，指五蕴身心为实有，对吧？这个是比较粗的分别我执，哦，那个阿罗汉时候就断掉了。这个第七意识那个我执是什么？是非常深沉，执着第八意识为第八意识阿赖耶识里面那个所有的种子为我，这个是非常深沉，这个已经要成佛之前才有办法断，就真正圆证之前才有办法完全断尽，那阿罗汉差得远了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行啊，就是在讲这么深沉的这个执着。好了，他说这个深沉的执着啊，为什么用暴流来形容？因为其实它是非常可怕的暗流，可是是像暴流一样的这种暗流。好，那么我们他说啊，这个波浪相续，前际后际不相聚逾越。那你大家想，再大的波浪，后浪一定推前浪，从来没有听说后浪可以跑到前浪去的。哦，这个就很有意思哦，你去观察。那 Jenny 一定很知道陪他儿子 surfing 的时候，是不是？那个，如果后浪可以到前浪，大家都不用去玩了。对吧？那分分钟就被淹死了。那这个后浪它永远是接在前浪后面，所以你才有办法去冲浪。那这个就是告诉你，哇，你所有的那个万象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然后生生不生不，他这个这生生不息啊，应该这么讲。他说行运当知亦复如是，你就这么去想，他就来告诉你行运啊，就是像这个样子。以后不懂行运，就把这个经文翻出来看看啊。暴流后浪圈前浪，好啦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空间，这个时空里面有哪几个元素？一个是那个暴流，对吧？一个呢是那个平静的水，平静的水。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虚空嘛，一定都是这样。所以你只要抓住这个重点，你就不难去分析了。好，他现在告诉你哦，这个暴流啊，他告诉你不应空生啊。哦，那么不应水有，那么其实到这边应该叫结束，但是他这一次他又多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亦非水性，也非离空水，它不是空中生的哦，因空而生哦，它也不是因水而有哦，而且他多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什么？这个暴流啊，跟水性啊，暴流跟水性，它非水性，它非极水性，就是它跟水性是不相同的，但是呢它却也离不开水，非极非离。还有没有印象？第八品色，第八番显圣，我就要把你们全部要捞回来哦。第八番显见记不记得？你往外一看，所有的这个山啊、水啊、树林啊，没有一个是见性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非极？是不是？还有没有讲非离？非离什么？但是没有一个离得了见性啊！如果见性没在那上面，你怎么看得到呢？所以现在就知道你要够熟，你就有办法去 enjoy 这个经文。你若不够熟，你就没办法。那么非即非离还有印象吗？哦，这个大家有点头就表示有印象。好，不因水有，不因空生，不因水有，这算是一个 pair 啦。哦，再来下面呢，亦非水性，就是非即水性，非离空水。它其实是非空非水，但是呢也不离，也非空非水，也非离空非离水。好，不因空生，不因水有，这个没问题。啊，我们今天讲完这一段我们就停了，那个是我们就不讲了。那个因为大家已经快不行了。非亦非水性呢，就是你把它想成非极水。极就是什么？极，极心极佛那个极啊，极就是及时行乐的极，对吧？亦非极水性，亦非离水性。亦非离空离水，它其实是并不是即空即水，但是呢它也不能离空离水。 它整个其实我觉得整个楞严经就是在破这种二元啊，整个概念。 没错 ，Carol， 你已经讲到重点了，你真是没白学，太好了，真的。你就他现在用各种不同的方法，就是让你破空破非即。非离，我跟各位讲，六祖坛经今天下午要讲的是开始是非常精彩的一个 chapter， 第六个 chapter 忏悔品，大家好喜欢，觉得很精彩。我跟你讲，那还不够精彩，精彩在第七品，是十三个已经得到的，就是说修行非常好的高人在跟佛，在跟六祖的对话，里面所有的对话全部都在断二元。 那个有深度，就会有怕同学如果到后来参不进去，那个太厉害。我昨天看到那，我真的自己发出会心的微笑。我心想说，六组会能怎么这么厉害啊？我刚吃饭的时候问姚如海说，六组会人太厉害了。我觉得他那古佛投胎，常人不可能。他后来的那跟人家那高来高去，那个在那边禅意黯然的时候，那简直是不可思议。 第六以后很精彩啦，就其实也是希望大家收听啦。那个对，第六真的很精彩，他 第六以后那第七品非常非常非常精彩，只是说不知道你们能参进去多少，我会尽我的力量啦。因为里面讲了，有讲法华经，又讲楞伽经，又讲涅槃经，哦，全上了。所以在讲每一段之前，还要先跟你们讲一下法华经在讲什么，哦，可能楞伽经是谁跟谁在干嘛。这第六第七品非常非常精彩，里面全部就是像 Carol 刚刚讲的，跟楞严经一样，就在断能所，哦，只是他用非常深的那个禅话，佛还跟我们讲的这个很仔细，那个六祖坛经就跟那个旁边的高人高来高去，哦，如果不经解释你没有办法听懂。那么我们好，没关系，那个东西是后话，哦，我们先回到课文，不好意思，那我还是把这个拔掉好了，不然他们叫什么我都听不到，一分钟之后才听到怎么有人在线上一直在叫。好，他说啊，这个阿难我们刚刚讲了，空生的话不可能，因为如果空生到处都是水，十方虚空都变成无尽的保留啊，世界都淹掉了。那么因水有呢，那有没有可能因水生呢？你看哦，他就讲啊，我们要这个地方有点难，我们听听看他在讲什么。他说不可能是水生出来的，为什么？你去想这个问题，如果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好了，生出一个女儿，妈妈生出了女儿，妈妈跟女儿是不是两个不同的个体，对吧？所以今天如果有个妈妈生出一个女儿，你应该是同时看到的妈妈又看到的女儿可以站在你前面，而且是不同的个体，它不是连体婴，它是两个不同的个体，一个妈妈一个女儿，两个不同的个体，而且可以同时在你面前出现。好啦，那我们来想想看，水暴流是水生出来的吗？你今天我跟你讲了，没有两条水哦，只有一条水哦，今天水要不然它就是那水，要不然它是暴流，暴流跟水是不是没有办法同时在你面前出来，你一次只能看到一样东西。哎，这样大家都点头就听懂了吧？当时我自己在看这个东西，我可看不懂啊，那没有法师像我这么厉害讲那么清楚。所以这样懂了吗？暴流跟水你只能看同时看到一个东西，所以你看呢，他说若因水有则此暴流性因非水。第一个，如果它是水出来，就像那个女儿如果是妈妈生出来，女儿跟妈妈是不同的体性嘛，不同的体性，虽然可能姓同一个 family name， 可是它是不同的体性。所以他说啊，暴流因为水，而且什么有所有相今因现在。我跟你讲，有所有相今因现在，这个是我好久以前看这句话，我根本不懂什么叫做有所有，现在才知道一个是能一个是所，现在看懂了对不对？一个是能有所有的相，今天应该怎么样，两个同时都在，这样看懂了吗？懂了。 我昨天好痛苦。 你昨天你才痛苦一个晚上，我痛苦很久了。好，这样懂了哈。他说所以啊，这句比较难懂哦，这个我也是看了自己看了好一阵子才看懂的哦。若因水有的话，就是说若因水生出来，那么这个暴流啊就性因非水，就是暴流跟水是两个人哦，一个是暴流一个是平静的水。如果今天暴流啊是水生出来的，这个女儿如果是妈妈生出来的，那么这个暴流性因非水，这个女儿啊跟这个妈妈呀，他们应该是不同的体性，所以不同体性就各有各自的体啊，已经生出来嘛，两个 individual 的这个 independent 的两个 individual， 那自己有自己的体性嘛，哦，所以呢，有的相跟所有的相是不是？有是什么？水嘛，所有呢？暴流嘛，这两个东西应该同时都在你的面前。好，我希望下次上课有人能够 volunteer 把这一段再讲一次。我们找 Vivian 好不好？ Vivian 我觉得你今天都听懂，很有机会哦。我们下次看看 你努力一下。 你说这 就这一段，就这一小段，对，好不好？我们试试看。下面一段更难哦。下面一句哦，下面一句，你 Vivian 你看懂了吗？下面一句。 若即水性之法。 下面一句，若极水性则澄清时应非水体。若离、若离空水很简单。有没有人看懂这一句，若极水性则澄清时应非水体。这一句好难哦。我就是刚刚那一句跟这一句，我跟你讲我看了半天。那个响韵的酸梅我是看了很久。这一句有没有人已经在家预习，有没有曾经预习已经看懂的。你看哦，又来了，妈妈跟女儿。对吧，一个是暴流，一个是水。哦，可是你要去想哦，暴流跟水是同一条水哦，不是有两条哦。现在这条水不是暴流就是水。好，我们现在去想想看。他说啊，如果暴流，他现在不是告诉你亦非水性吗？是不是前面有讲，他说暴流啊跟水啊不是同一个体性。不是同一个体性。亦非水性。那我们来看，他说如果暴流跟水是同一个体性的话，暴流现在是不是暴流，哇在那边暴流，水呢是一个平静的水。好啦，那如果现在暴流是这样狂乱的一个暴流，它的体性跟现在的那个水的体性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话，等有一天暴流忽然平息了，那暴流的那个体性，因为原来是暴流嘛，现在平息了，是不是就变成不同的体性了？那这个体性跟原来的水是不是就应该不同的体性了？我再讲一次，如果原来暴流的体性跟现在这个平静的水的体性是同一个体性的话，那么有一天暴流停息了，暴流停息之后，暴流是不是改变体性了？那改变后的体性应该跟现在这个平息的体性变成不同的体性了吗？是不是？但是你去想，暴流平息以后不就是水了吗？所以照理讲，暴流停息以后的水性应该是跟水性是相同的水性才对啊。对，那你之前讲是这意思吗？你也不知道了。 嗯，没有了。 每月之前讲是这意思吗？ 对啊，就是如果你说暴流跟清澈水是不一样，那水就不是水。 对啊， 对对对，其实也很类似了，也很类似了。对对对，很类似了，很类似，只是说我现在是照他的文字把它解释出来，可是你们的意思是基本上一样，这两个很厉害，我跟你讲，有人，你们俩能想到这样已经非常厉害，我那时候想了半天是没想出来的。所以你看，若极水性，如果这个暴流啊跟现在那个平静的水啊如果已经就是相同的体性，则暴流澄清的时候，对不对，就应非水体了嘛，因为暴流澄清之后就改变它的那个体性啦，那照理讲跟这个澄清的水就不应该是同一个水体性啦，结果不是啊，它应该是同一个体性啊，所以你说它同一个体性也不对，你说它不同的体性也不对，为什么？你看他说如果你说暴流啊跟这个水是同一个体性是不对的，但是他说你也离不开这个水，也离不开这个空，因为你不可能在空以外有一条水嘛，这所有的水都在这虚空之间嘛，所有的色法，所有的一切是离不开这个虚空的。那你觉得水外还有暴流吗？不可能啊，暴流跟水是同一回事啊，暴流就是这水生出来的啊。你说这很怪啦，水这个暴流又不是水生出来的，但是暴流呢又离不开这个水。还记不记得真不生妄，但是呢妄却不离真，就这意思，是不是？其实可以很精彩的啦。 好难， 很难，是不是？ 对。 那 Vivian 你下次可不可以不讲这一段？可以啦，你绝对可以。你要讲前一天，你再打个跟我打个电话，你就一定讲得出来，好不好？你下次我们就请你先不讲这一段。我们今天先停在这边，已经很烧脑了。可是我感觉你们是有进去的，所以其实你去看哦，你今天所学的，你要把。色受想行啊，到底什么意思要搞清楚啊，受是什么，想是什么，行是什么，想跟行中间的差异在哪里。我跟你说，想的时候有的时候它还会断片的，想啊，有的时候你真的睡着了，你没有在做梦，可能它有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它是在休息的，但是这个行它是 7-11 24 小时那个 开业从来不休息，你翘辫子以后它也不休息的，行是会跟事啊，下一堂我们要讲的是两个一定手牵手去投胎的哦。所以事呢，色受想哦，我们翘辫子的时候，他也翘辫子了。行跟事是不死的，那两个呢是那个不死的哦，那个万年呢、啊、长青的，就两个就是一直生生世世带着你。为什么？因为行就一定要抓着事，说是我的， 你不可以走，就是我，那没办法，两个又继续抓着一起走。哦，所以行啊，修行修行，其实最后你要对峙的是这个心。你从意，你就你从想去着手，但最后你要对峙是这个心。所以事实上啊，我都会鼓励大家有空的时候啊，就把境界法师那个唯识学拿出来看一看。我知道很多那时候隔离的同学，像什么 Wendy 啊、永培啊，全部都有机会看唯识学，没办法，没事干嘛。但是那个他们很多看了唯识学同学给我都讲说真的很有用，很有帮助。因为你光去把色受想行识几个东西搞懂了，就对你简直是大有受用。因为后面啊，我们那个楞严经会一直在讲色受想行识啊，甚至你要知道这所有的细节，你才有办法一心不乱的去念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就是利用你的第六意识切入去念阿弥陀佛，但是还配上一些禅定，如果行的话，那你效果很大，让你在快死的时候，让那个第八意识还没有现行之前呢、啊、take over 全场，你就先行离开。这我们讲我们活的时候就往生了，之后第八意识抓不到你，你已经跑了，你等到第八意识进来的时候，你没指望了，结束了，因为它太强大了。哦，你碰到第八意识，你只有逃命的，你只有逃的机会，你没有办法去跟他 confront， 因为他是累世累劫的种子都在里面。哦，这就是我们要讲的课。好，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，下次啊，我们就开始讲是。我们请 Vivian 先跟我们复习行，啊、哦，然后我们讲是，然后最后我会下周就开始会讲到那个是比较简单，我们会讲到开始讲到眼跟耳朵。好，眼睛跟耳朵，我们就慢慢来，慢慢来。这个应该是我尽量把它变成一个愉快的旅程啊。哦，本来以前我就在想说这个课怎么上得了，后来我想应该还是有办法。好，线上有没有同学有问题啊，要做分享的？